空的智慧来控制一切法，最后我们能空所空都要空不可得，因为诸法本来空，所以名为叫做空空故空。但法执故有，受执故有，名执故有，因执故有，果执故有，十行故有，佛果故有，乃至六道一切有。咁以上呢刚才所讲所谓一切法空，空空亦都空，就是以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来照这个真谛理，所以空一切法。咁以下呢就以这个方便的权智啊，是照于这个俗世世世的道理，就是名其有，等于话呢就佛法里面是圆融啊，不能完全偏于空，亦有呢他这个世世俗世这一方面的。但法执故有，那么一切法既然不是完全空，那么怎样叫做有呢？法就是一切法，由一切色法心法，那么和合就有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那么有种种的材料加上人工，那么有这张桌子，所以说一切种种的色心之法因缘和合，就叫他做有。那么如果你用这个般若正智来观察，一切法仍然呢是本来是空，但是站在这个世界来讲呢，因缘和合嘛，所以我们说它为有。它受集固有，那么即心而发和合，既然有我们这个人身体，有这个身体就是六根对六尘之时，所以就固有。它明白固有，那么虽然即心而发和合有这个身体，然后有所领受，这些完全呢都是一个明智，所以它就明智固有。它因执固有，它果执固有，在因中有这个无明的烦恼，然后做这个种种的善恶业，做善业就堕于，做善业就上升天堂，做恶业呢就堕于这个三恶道。那么由烦恼做这个善恶业之因，那么就感到呢有这个胎卵湿化四生呢这种生死的果报了，所以他们因执是固有，有因就有果，那么他们果执就固有。他执行固有啊，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信佛学佛皈依三宝啊，依法修行啊，那么从最初最初的十信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然后呢直至佛果菩提，那就名为十行，即是有种种的行门，然后先至有成佛果菩提，那就名为叫做道谛，种种行门的道谛。那佛果固有呢，既然我们修种种的行，历种种的位置，最后达到成佛正菩提涅槃，咁啊，从因而至果啦，咁你叫做佛果就固有。佢乃至六道一切有啊，就系若呢个三界之中，包括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非有色、非无色嘅十二类众生啊，六道轮转有其因，必有其果。我话乃至六道啲一切有，六道众生点解轮回呢？就皆因有因，然后先至有果。但系虽然一切都有啊，有因有果， 凡夫位中，即是六道轮回，就有其善因善果和恶因恶果，即是出世的佛菩提果，亦都有其修行次第的因。有这个修行次第的因，才成佛果菩提。虽然善有善的因果，恶有恶的因果，但是呢，仍然啊，我们最后一句呢，都不能够有所执着。所以说善男子啊，若菩萨见法，即是如果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见有法可得，见有这个善恶因果法，见有这个众生，我行菩萨行菩萨道之时，而见有众生可度，我人之见者，咁我咧就系行菩萨道啊，我能化众生，咁人咧就对方即系众生啦，咁众生咧系我所教化，咁有我有人，有种种嘅知见分别。咁佛话，佢话善男子，假使行菩萨道嘅人见到有一切法可得，有众生可得，有我人之见可得嘅，佢话之人就行世间，不异于世间啊！佢话呢个行菩萨道嘅人，如果有见法众生法我人之见者咧，有呢种执着咧，呢人响呢个世间之中，其实呢与这个世间人没什么两样，因为世间人人人都有所执着，而你行菩萨道之时，既然又见有一切法可得，有众生可度，有我人之见，那么你这种执着同这个世间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说诗人行于世间之时，不异于世间的凡夫，同世间人一样。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法上应者，何况非法呢？我哋一切法明白佢系如幻如化，不应当见一切法之时有所执着。唔单一切法本空啊，即使连能空呢个波嘢亦都空。所以《金刚经》又话：不见我人众生受者。就名为这个生空啊！如果你度众生时，有众生可度，有人可度咧，就名为这个生空；不名为嘅生空，咁啊一定咧要不见啊！我人众生受者，度众生之时，不见有众生可度啊，就名为这个失空啦。不但众生空啊，就算你说法之时，你所说的教法亦是本来空，有众生，众生有烦恼，你才说法嘛。既然众生本性清净，生空故，我们所说的法亦都空啊。所以生空即是无我执，法空就无法执啊。我而执都片除，方名为这个真正菩萨，亦名为这个富果。所以佛话善男子，如果菩萨见到有法有众生有我人知见者咧，呢、这个人行于世间就与呢个凡夫无异啦。嗰依之法而不动不动不灭无相无无信一切法亦如也。诸佛法身亦如也，即初地一念心具足84000波若波罗蜜，即在名摩诃显。即灭明金刚，亦明定，亦明一切行业，当赞波野波罗蜜中说。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依照上文，既然菩萨度众生之时，不见一切法，不见有众生可度，不见有呢个我人之见啊。咁啊，呢种完全都系真空绝在嘅妙理。咁啊，呢种真空绝嘅妙理咧，所谓生不灭，亦都无相可得嘅。 所以話依之化而不動。咁啊有所動咧，就一定咧係有所求。但係呢個波野實相咧，就無所動啊。本來咧就係真空一切法，有相就有所搖動。但係波野實相啊，本體清淨，所以就無所搖動，就萬法本來空。咁就叫做依諸法而不動。咁呢個就不到咧，凡係有修因正果，有眾生可度啊，有煩惱可斷，然後先至有菩提可證咧，呢就認為佢就到有所到啦。但係呢個實相波野啊，係無所到，因為個個現成人的本具，要一念返往歸真，一念之間悟到呢個無明本空，一念之間悟到呢個平等法性啊，當下就是啦。即一念回光返照，呢一念之間就係佛，念念回光返照啊，念念之間都是佛，仲邊處有所道呢？所以叫做不道啊。因此大智度論講啊，個平等之法，即係佛性啦，個個都有咧，人人具足，叫做平等之法。一切聖人所不能到啊，咁啊，須菩提尊者又問佛啦，佢話乃可如聖啊，就不能到啊，即係其他嗰啲聖人啊，佢修因。但是未曾證到究竟菩提佛果，所以說他不能到。但是佛已經究竟成就無上菩提，為什麼佛都不能到啊？佛言，我說乃至佛亦不能到，何以故？為什麼？佛即平等啊，平等即是佛，佛以平等無二別，所以不能即是到。因為佛所證者，就是證的本具這個法身，正佢自己呢个本具嘅实相波野，边处有能到有所到啦？即系一念觉悟，一念佛啦。既然念念觉悟，念念佛啦，当下即是啊，仲边处有所到啊？所以明白就系不到不灭啦，一切法本无生啊，有生至有灭，无生就无灭啊。所谓说生说灭者，是一種執着，猶如眼病的人見空中有花，咁啊虛空就本來無花，不過呢個人個眼咧有啲眼病啊，咁啊佢望上個天柱咧就好似咧，因為呢個眼病嘅影響咧，就睇唔清楚呢個虛空，就以為虛空之中咧好似狂花亂舞啦，咁啊但係旁邊前後左右不整咧。是好眼的人多啊，眼病的人始终是少啊，那么眼病的人虽然见到个虚空好像狂花乱舞，但是虚空啊根本就没有花，证明这个虚空呢就没有这个狂花乱舞，不单说平时没有这个狂花乱舞啊，即使这个眼病的人正在见到虚空有狂花之事，虚空都本来无花，何以故啊？点解呢？因为好眼嘅人通通都冇睇到，咁啊证明虚空冇花啦。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性，都亦复如是，在众生迷慧之中，虽然系生生灭灭啦，所谓呢次死咗，第二次又受生啦。受生之后又死，死又受生了，所以《楞严经》话生生死死，都死死生生啊，如同一个氹氹转个火轮一样，都无有止息。但系诸佛大菩萨啦，现法身，你睇成无上菩提，佢哋坐响树系如如不动啊，就边处有生，就边处有灭，边处有生死可得呢？所以称为就不灭， 子出生正在流转生死有生灭之时，但是诸佛菩萨亦都无生灭啊，亦都可以讲只要众生一念返往归真啊，即使一念就是不生分裂，那么边处有生灭可得呢？所以既无生就亦都无灭，本性空故，所以叫做不灭。那无相就无无相啊，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实相波嘢无这个有相，那么叫做无相；无这个空相就叫做无无相。有相无相是对待法。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了达诸法即即时空，咁啊即法本体空寂，所以就名为无相。但系空即自即啊，有随缘之用啊，就不能讲佢系无相。所以说有相，说无相啊，无非都系对待实相中道里边。既然无了有相，亦无这个空相，唯一中道理体，话无相都无无相，咁啊一切法就皆如啊，咁啊总结啊，咁啊一切法咧，咁啊既然又无生，亦无灭，亦无能到的，亦无所到，亦无有相，亦无空相。既非有为法，就亦非无为法，冇呢个六凡嘅生死法，亦都冇呢个四圣或者个圣人法。咁啊，诸法本体呢，同于法界，诸法之相啊，系有十法界不同。诸法嘅本体呢，就唯一法界，唯一清净真如。所以一切法的亦如也，一切法本体清净。诸佛法身的亦如也，我问呢一句经文一特别提出，三宝是一心。唔知话我哋个个信佛嘅，包括四众弟子，咁啊信佛嘅人都归于三宝啦。但系归于三宝呢，就有呢个别相三宝，好似树王得道。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咁啊佛宝啦，咁啊几十年广义说法、大乘法、小乘法，咁就名为叫做法宝啦。有人依佛出家，剃头受具足戒，咁啊为呢个人天嘅师表，咁啊叫做僧宝啦。咁呢种叫做别相三宝，个别分开。法唔系法，法唔系僧啊！佛法僧三宝各有其圣用，咁啊叫做别相三宝。咁啊，家下话诸佛法僧亦也咧，就系重在于呢个一体三宝，就系一念之间咧就具足呢个三宝啦。我哋归依别相三宝之时。我哋依三宝之法而修，最后呢，我哋一念之间呢，得唔到呢个自性嘅三宝。点乜叫做自三宝呢？佛一觉也，呢个自觉之性，人人本具啊。咁啊，佢哋自性佛宝啦。我哋呢个法身力喺里边具足一切种种嘅功德法台。咁就名为叫做法咧，僧者要和合为二啊，一个不名为叫做僧，要两人、三人、四人以上啊，和合在一个地方，共同办道，咁啊名为叫做僧啦。咁啊，既然系自性里边具足佛宝，具足法宝啊，咁啊佛法和合啦，咁啊名为叫做僧啦。咁我哋一念自性里边具足佛法僧三宝，佛法僧啊，亦以呢个中道实相为体，所以诸佛法僧都亦也，本性亦系清净寂灭，名为叫做护佛果。佢话即初地一念心具足八万四千波罗蜜门， 这个神明呢无为法中，就而有种种的区别。我们眼前初地菩萨就为十地之一地，初地菩萨这个一念心里面呢就是具足八物四千波若波罗蜜的法门。咁其实呢初地菩萨以真如为心，清净即灭，都无所谓一两念啊。现在所谓初地一念心呢，就是解释既然下地的菩萨即十地中最初一地都尚且一念心具足八万四千个波野波罗蜜心门，何况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乃至十地啊，地地破无明，地地的正法身，咁啊，佢一念之间呢个功德呢就更加不可思议啦。所以话即初地一念心具足八万四千波野波罗蜜。咁啊，乜嘢叫做八万四千咧？呢个八万四千又点样来咧？咁啊，呢个数目咧就要交代一下。根据呢个《圆觉经》啊，变三百五十度，即系佛咧有三百五十度个功德。咁啊，从最初个修行道，最初修行啦，光耀道，直至咧最后啦。正法说法乃至入灭分射嚟，啊，其中咧将佢分开咧有三百五十度嘅功德，咁啊呢三百五十度里边咧每一度都修行呢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即系每一种功德门啊都不能离开呢个六道妙法，咁啊我哋将呢个六道啊。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咁啊六咧，将呢个六道呢个六嘅数目咧，去成呢个三百五十度嘅功德，即系六乘三百五十，等于系几多咧？就等于咧二千一百度啦。啊，你可以乘一乘，六乘三百五十就系等于咧二千一百。咁我哋所修呢个菩萨嘅十善啊，十善法就系咧身就不做杀盗淫，口就不做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呢个心啦唔起个贪嗔痴，咁啊十善咧，在呢个十善法之中，每善啊有呢个二千一百度，咁啊十善啊加起嚟。就变成咧二万一千度啦，咁啊，然后再加咧暖、顶、忍、世、第一呢个四善根，每一善根都有二万一千度，例如暖位有二万一千度，顶位有二万一千度，忍位有二万一千度，世第一位有二万一千度。四个二万一千啊，咁啊共成咧加起嚟就变成八万四千嘅种种功德波罗蜜，咁就叫做八万四千波若波罗蜜啦。咁啊呢个八万四千嘅波若波罗蜜系做乜咧？就对住呢个八万四千种种嘅烦恼。咁啊现在话咧，初第一念心。就已经具足了八万四千个波野波罗蜜门，如果地地上进，当然我们这个自性里面亦是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法门，就是说虽然一切法本体如，但是万法之中亦有种种的功德的区别。我话之外就明摩诃显，咁啊波耶就能照啊，照破烦恼啊，啊咁啊照破烦恼之后啦，我就呢个运在呢一方面，从呢个生死苦海，以呢个波耶嘅智慧啊，断烦恼了生死，一直到涅槃， 從呢個運作呢方面嚟講咧，就叫做係摩诃顯啦，大乘法修持大乘法，能夠將我哋咧從呢個生死個苦海啊，渡過呢個煩惱中流，一裝就裝到我哋咧無上菩提佛果。所以在呢個在呢方面嚟講咧，叫做摩诃顯。佢話即滅就名為金剛啊，在呢個滅煩惱呢一方面就叫做金剛，就亦名定啊。咁啊，金剛定啊，即係首靈圓大定，以呢個首靈圓大定啊，滅盡一切嘅散亂生生滅滅之心，咁咪可以成無上菩提啦。所以話若呢個滅呢一方面咧，就叫做金剛妙定，第亦名第一切行。咁啊，菩萨发心有自利，亦都有利他，一切功德行门都去修行，所以名为一切行。第二光赞波野波罗蜜中说，咁啊呢个就举出咧讲呢种道理咧嘅地方，就系光赞波野波罗蜜经里边咧。说呢种道理啊，就说得啦好清楚，说得啦系最详细啊。乜嘢咧叫做诸佛法僧亦如也？乜嘢叫做一直初地一念心具足八万四千波罗蜜门，即在名摩显，即灭名为金刚，亦名地，亦名一切行。咁啊，呢种嘅道理咧，在呢个光赞波野波罗蜜里边咧，系说得。好详细啊，说得啦好清楚。大王，是经明微百佛千佛八千万佛说明具微，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施三千大千国土中众生皆得七言四果，不如于此经中起一念信啊，何况解一句者？句非句，非非句。故波野非具，具非波，波野亦非菩萨，何以故呢？十地三十生空故，此生此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亦非萨婆耶，非摩诃显空故。咁啊，呢一段咁长嘅经文呢，就系较量显性，亦系显呢个文字波野。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功德来较量一下，比较一下，即使有很多人用无量七宝发心的布施结缘，但是都不似得我们一念的清净的信心受持这个波野的妙法。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这样来较量去比较，就是显呢这个波野妙法的功德不可思议，里面的含义呢，就是既然呢我们明白这个波野功德不可思议了，我们应不应该去修呢？那么当然应该去修啦，即是里面的包含啦，我们明白啊波野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就不要空过啊，好好地去修学，我哋亦有一日咧，从文字波嘢起观照啊，渐渐咧就名为成佛果菩提，亦名为咧叫做富佛果啦。个大王咁啊，佛咧称呼一声系波斯匿王大王啊。佢话自经就系以呢一部《印王富国波嘢波罗蜜经》名未具。咁啊，呢三個字應該咧調一調咧，叫做名句味。咁咧叫做名咧，名咧要兩個字以上咧，先至叫做名。嗱，好似我佢哋傳位咧，你話單係一個傳一個運冇合埋嚟咧，就唔能夠明白呢個代表係我個名。啊，你話叫傳叫位，人家唔知你叫邊一個。但是如果合埋嚟叫声传位咧，我一定有反应。现在在出家人中嘅传位，只有我有我一个，冇第二个传位啦。 真係我呢個名字我冇同名啦，咁就變成咧就叫做名啦，要兩個字以上合埋嚟，而代表一種意嘅，咁就叫做名啊，好似菩提就或者菩薩啦。你淨話菩或提，話菩或薩咧，人哋唔知你講乜。啊，你話菩薩，咁啊學佛嘅人都知道啦，連土地公都有人叫做土地菩薩啦。咁啊，係人都知道菩薩呢個意思。咁啊，所以話兩個字以上合埋嚟，咁咪叫做名啦。咁乜嘢叫做句咧？句咧就係、是、一個名、兩個名、三個名、四個名。加起嚟咧就成为一句，或者七个字，或者十个字，咁咪有一句啦。咁乜嘢叫做味咧？味就系味道啊。咁我哋从多种嘅名称加起嚟成为一句话，咁啊呢句话里边咧就梗系有啲意思，有啲味道噶。好似话我哋啊今晚五点钟啊，就去应约，有得饮啊，有得食啊。啊，咁呢句话里边有好多味道，咦？咩事咧？啊，某某人做生意，啊，或者某某人啦、啊、吓、啊、做满月，所以摆酒请我去饮，啊，好朋友、哦，唔去唔好意思啊！啊，即使话真系有事唔去得啊，话呢份人情都不能少噃，因为老友记喎、哦，咁就变成啦，又多名另一句。呢、这个句里边咧就包含好多嘅味道，包含好多嘅意义，所以佢就名句味。如果从现在呢个波野妙理里边讲咧，波野咁就系个名啦。啊，波野里边一部里边咧有好多句啊，例如《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就有好多句啦。咁啊，呢个句里边每一句啊。都有好好嘅味道，都包含好多嘅甚深妙理。咁我一个学佛嘅人啊，好好地在每一个名词、每一句里边啦，好好地去搭搭下佢啲味道啊，思维佢其中个奥妙道理。咁我就得到好大嘅益处啦。所以话《此经》名句味。就八佛千佛八千万亿佛嘅名句味，唔单啊释迦牟尼佛系咁讲，乃至一百千佛、一千千佛、八千万佛啊，十方法界一切之佛所说嘅，亦有其名，亦有其句啊，亦有句中里边所含呢个甚深微妙嘅道理，就等于话咧。十方千佛、百佛、万佛、无量诸佛，尊尊佛系唔同，但系佢所说呢个甚深般若无上嘅道理啊，若名地若句，乃至句中所含嘅味道咧，都系无二无别，系甚深般若。对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三千大千国土的众生，咁啊呢一段咧就系话，佢话假使有人在呢个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啊，咁啊国土就好多啦。其实一个三千大千国土咧，都已经地方好阔啦。佢话恒河沙呢、这个恒河响印度啊，里边嗰啲沙咧就好细个，好似银。咁啊一粒恒河沙代表一。你话一条恒河里边嗰啲沙，究竟你叫人数啦？即使系现在啊，最方便嘅电脑啊，我相信都计唔清啦，有几多嘅沙？但现在啦，以呢个计唔清咁多嘅恒河沙，一沙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咁啊大千世界好多啦嘛，在呢个大千世界里边咧，亦都堆满。无量咁多嗰啲金银珠宝嘅七宝，咁啊以呢啲七宝做乜咧？亦都布施啊！恒河沙咁多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嗰啲嘅众生啊，咁啊呢个人嘅福咧真系唔简单啊！ 我哋通常結緣啊，啊咁啊俾個金山鏟都已經啦嚇，都唔簡單喎。啊，即使你冇錢啦，咁啊一個金山鏟揸嗰啲橙汁啊，沖一壺滾水啊，咁都有啲味道啊，都結咗緣啦。何況呢個人咧，在呢個恆河山咁多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堆滿七寶，用呢啲咁多個七寶嚟到佈施三千大千世界啊，呢個眾生啊！咁啊，呢個人個福德咧就真係咧無量無邊啦。皆得七緣四果呢段嘅名法師，唔單用財嚟佈施啊，同佢講經說法，人人都證到呢個七種緣位啊。而從前所講嘅五情心總相念、別相念、緣頂忍世第一呢七種未曾見到以前，呢七種佢哋緣位啊。四果就叫做正位啦，正初果、正二果、正三、正四果。咁如果有人咧，唔单以咁多嘅七宝嚟到布施啊，更用种种咧个方便辞考说法，令到佢哋咧唔单得到呢个财嘅利益，亦都得到呢个法益啊，进入七贤位或者进入四果位。但是有咁大的福智慧啊，如果将啊比较阅读呢一本《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呢个人呢，呢个功德都冇咁大啊。所以话不如，不如即系唔及得，唔似得，唔似得咩咧？呢一个人啊，于此经中起一念信，都何妨解一句者？佢话虽然。要上文讲，有个人啊，用恒河沙三大千世界咁多嘅七宝就布施啊，三千大千世界嘅众生，而且仲同佢讲经说法，令佢正七贤四果位。佢话假使有一个人在呢一本《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里边，只要生一念嘅清净信心啊，呢、这个功德都胜过佢哋布施嘅功德。何方能够解一句的道理呢？这个功德就更大啊。为什么呢？这一念的净信呢是清净之信，又能解一句啊，一句里面包含很多的无量的道理，那你依此道理而去修行啊，从文思修入沙摩地成就菩提，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这种功德呢，就不是说以七宝布施的功德呢这么简单了。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他说假使有人受持读诵是经者，他说当知是人都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的众诸善根文殊相据，乃至一念生净信者以此为实。咁一念信心嘅功德啊，已经不可思议啦。何况你仲依此经中能够解一句一句而法修行呢？咁啊，当知呢个功德呢，更加系不可思议。句非句。非非句，句呢就是说这个文字一个句，非句呢就不要执着这个文字上，那么叫做句非句。非非句呢，第一个非字即是破的解，即是除的解，即是不要执着的解。下面这个非这两个字呢，就是说句以共非句，即是文字上共利民至上啊，两种都不可得。我哋迷之时，就固然依照一个文字啊，依照经中嘅文字去读诵了解，嚟到去修行。等到我哋修行成功嘅时候啊，文字上亦不可得啦。但我哋亦都唔能够执着呢个利民至上啦。所以文字上依共利民至上啊，两种都不可得。咁啊，叫做非非句。这一句文呢就叫做解释呢离文至上， 他说故波若非句，句非波若，这两句经文呢就是解释问以共义理两者空。波若非句，波若就是智慧，就不是这个文字里面的一句一句的文字，就属于这个义空。那么句非波若呢，文字的一句一句就不是波若的智慧，就解释文字空。那么文中即是文字中求波若不，波若中求文字不可得，就是复显有无，离文就无义啊，离义就无文，是名叫做真正平等的实相波若。那波若亦非菩萨咯，呢一句呢就是明人法的两空，波若就是法，菩萨就是人。波若是为所修之法，菩萨是为能修之人。波若中求菩萨不可得，就名为他们人空。菩萨修行之时求波若不可得，就叫做法空。波若是法嘛，咁啊，人空与共法空啊，都不可得，所以叫做波若亦非菩萨。何以故？点解呢？下边解释，嗰个十地三十生空故十地呢，就系修波若啊，分为十地，从初地至到法云地，每一地呢都有呢个三生。咁啊，十地啦就名为佢嘅三十生啦。所以叫做十地三十生空，乜嘢叫做三生呢？然后加起嚟叫做三十生多空呢？咁啊，下边解释啦，佢话此生、住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咁乜嘢叫做此生啊？就系最初，例如我家下咧，初初进入呢个初地位，就名为叫做此啦，开始啦啊。在这个无间道中，我刚刚开始进入入到这个初地位，我在初地的无间道中时时都精进，那就叫做住。到这个解脱道中得到解脱了，从初地要进入这个异地了，那就名为叫做终生，即是初地的功德已经圆满，现在已经进入异地了。那么初地有此生、有住生、有终生三种功德，异地三地乃至十地，每一都有此生、住生、终三种功德，那么十地就名为叫做三十生功德啦。所以上文呢叫做十地三十生。那么一个就空呢，所谓空者就是精明以这个波若智慧来观照这个十地三十生不可得。那么到到这个时候三生都不可得，就明白就空了，就解释呢十地三十生固然空，亦都明白精明刚才所讲的波若非菩萨的可以，因为菩萨所修的十地的三十生，地地上进，地地有三生。若是这个波若智慧观，十地三生都不可得的，所以波若亦空，因此说波若亦非菩萨了，波若空时菩萨都亦空了。他非沙陀耶，沙陀耶就是佛果的意名，即是成佛的一切种子。既然波耶非菩萨，菩萨就因为空了，那么将来成了沙陀耶果，成无上菩提之时，那么无上佛果菩提亦都空了。菩萨因空，佛果菩提亦空了，因与果俱不可得。他说非摩显故空，摩诃显就即是大乘法， 能性的恩人的菩萨，以共果人的萨婆耶佛果的空了，那么所成这个摩诃显的大悟法了，亦复是空，亦复是不可得。